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00赫，知北京，听世界。 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灯彩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在他家客厅里，半成品的灯彩堆满了墙角，两只刚刚成型的蜂鸟骨架静静地摆放在桌子上。我们正要就此展开有关北京灯彩的话题，李邦华却拿出了两个泥塑作品让我们欣赏。一件是李邦华姐姐的创作观音造像，一件是李邦华自己的得意之作，他夫人的头像。望着这两件栩栩如生的泥塑作品，我们暗想，他们跟今天的采访有什么关系呢？泥塑跟北京灯彩难道还有什么联系？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做的是灯彩，传的是故事。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灯彩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邦华。 我父亲就是搞雕塑的，是天津娃娃里全国很有名的。从小呢，我们就是跟父亲玩泥长大的，做一些什么猫啊狗啊，在心里边就有这个造型的印象，然后用手的这种感觉给它制作出来。长大了，工作了，分配在灯厂，因为我有这个造型基础，有幸呢和我这个师傅认识了。那时候在一个车间，他看我呢经常做这些泥人，所以他说了，我看你挺喜欢这东西，你做得非常好，我有点技术，我想教给你，你一定能学下来。就这么着呢，我们就是以朋友这种关系就认的师傅。 原来李邦华的父亲李殿元是京津一带著名的泥塑艺人娃娃李，怪不得一见面李邦华就为我们展示了他的泥塑作品呢。正是凭借着出众的泥塑手艺，李邦华结识了师傅李东雪，著名的京派灯彩老艺人，天安门城楼灯彩设计者。 那时候呢，这个华罗庚先生有一个优先法黄金分割线，他们那个时年代也要充电学习班，学的差不多了，完了我师傅就跟老师提出来说，您看这是我做的天安门的灯，长宽好像是2米25，高矮是2米1，44根竹条，老师就按照他所说的这个数然后进行计算，说您这就属于黄金分割线最佳比例。所以也就是说，我这个师傅他很有智慧，他没上过什么学，可能顶多是一年级，但是呢他用他平生的这个制灯的经验所做出了每一盏灯个个栩栩如生，比例非常合适，所以他挂在天安门上那是灯王。 1974年， 急于找到工作的李邦华进入北京美术红灯厂，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李冬雪。北京美术红灯厂厂小名气大，当年集合了一批灯彩、绘画等方面的老手艺人，产品销售对象基本都是中央单位和各国大使馆，作品基本用在天安门城楼、国宾馆等重要场所和大型游园会、国家重要节庆等活动上。正是泥塑手艺为李邦华打下了塑形的底子，而师傅则带他走上了灯彩艺术之路，让他以灯为生，以灯为梦，孜孜不倦追求一生。 因为我们那时候学徒，学徒三年，我们做的是那个红纱灯，这师傅他们也很有办法，让你三个月换一道工序，也就是说让你学完这三年，这整个纱灯这22道工序你全会了。从破竹子开始，那竹子都得选三年以上的竹子，您比如说您做的大灯，那您这竹子就得使竹子底下粗啊，还得使那个没有虫咬、没有疾病、没有让水泡了不腐烂的那竹子，破竹子就破坏的破，怎么办？这么大、这么厚一圈铁，这铁上四把刀，四把刀有刀把，四个人一人来一刀把，把这竹子搁中间，一二，咵，跟砸夯似的，这竹子啪，势如破竹嘛。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龙涎火树千灯焰，鸡踏莲花万岁春。灯彩又叫花灯，作为我国元宵佳节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有着近2000年的漫长历史。 说起这灯彩了，起源是在汉朝，距离现在有2000多年了。那时候呢，最早的是用什么叫羊角灯，它可以说是灯笼台灯的祖师爷了。起到的作用呢，一个是比较实用，可以照明，另外一个它已经有这个灯彩的那雏形了。这个具体到北京灯彩呢，它就是到了元朝，它打下北京以后，它也成了政治、军事、文化、交通的中心了，也就是说文人墨客呀，各种手艺人都到了北京了，这样呢，这个做灯啊形成了北京特色了。 我国古代展示灯彩艺术是在每年的正月15，后来逐步为每逢盛典、新婚、寿辰、节庆等喜事时也要张灯结彩。北京的灯节活动从每年的正月初8开始，正月13进入高潮，到17结束。由于和商业交易相结合，所以又称灯市。 最辉煌的时候，我听师傅讲，就应该是在清朝康乾盛世嘛啊。咱们都知道北京有个灯市口，灯市口过去也是灯市街，它卖花啊，做灯笼。到后来呢，到了晚清，前门东大街有个廊坊头条，也叫灯笼大街，因为那条街有很多的店铺，平时呢就是不到灯节时候先备料，做出灯架子来，等到春节前就开始张灯结彩了，也就各个商家请这师傅来给他设计他店面上的灯，互相斗斗灯，也叫看谁家灯都做好，对招人眼球，他们家买卖就好。像咱们知道的大栅栏，好比说同仁堂做了几只什么灯，步英斋或张一元、瑞福祥，哎，这些地方他们都做灯。这个爷爷带着孙子和外孙到这儿来看灯来，一个灯一个故事，这个是司马光砸缸，那个是八仙过海，这个是水漫金山，那个是孔融让梨，曹冲称象。孩子呢看完了灯市以后，他脑子里有许多的知识，另外一个对他一生都是有用的，因为这是咱们中国的文化， 是咱们中国的国粹。 明朝时，北京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手工业作坊，各种花灯巧夺天工。到清朝末年，曾经作为皇宫彩灯的宫廷灯彩艺术，逐渐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北京民间灯彩。 北京灯彩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民俗艺术，就是咱们老百姓，咱们扎个纸灯笼啊，搁的那咱屋前屋后的，都得过年嘛。皇帝这个呢，皇家王爷这个就不一样了，他要求的材料要好，技术要好，工艺要好，典雅大气，重彩工艺，就画得非常细致，因为它得显示这个宫廷艺术的这种高档啊、奢华呀、啊、精致啊，这个风格不计成本。您看这个穗子，什么松石、红宝石、绿宝石，都是这些东西。画上呢都是比较高档的材料，画得也好，这算什么宫廷灯彩？这就是这个北京灯彩的主要的特色。 北京灯彩融汇了全国各地灯彩之精华，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宫廷艺术灯彩，同时也总结出了一套世代相传的严格的工艺技巧。 第一，先绘画造型，设计图样，设计完图样呢，备料，主要是这个丝绸，然后呢，把这些铁丝外边裹上一层这个宣纸，这宣纸呢，起到的作用就是媒介作用。你铁丝直接粘这个绸子，像我们粘都使用白面打的浆糊，直接粘铁丝它容易掉。完了之后再进行这个繁制，就跟咱们国画那个工序是一样的，经过这个浇繁，繁以后呢再进行绘画，绘画呢就采用国画的那个制作全过程，就是很精细。完了之后六金条，六金条就想着五光十色，特别漂亮，等于说是锦上添花吧。然后呢再是进行编织穗子，底下是流苏，这是属于咱们这个宫廷建筑物上的造型。如果你要是做动物造型，这些东西主要看你的造型基础了。一般的像我们呢，就是做的你得像，另外你得有精气神儿，比如做一个老虎，或者你做一狮子，你得动作特别生动，你别人一看一看不像那就麻烦了。通常呢做这造型东西呢，主要做鱼做的比较多，龙凤做的比较多，鱼象征着富裕吉庆。一般的呢像这个平常还做一些什么瓜果梨桃啊，这个东西就看这个制作艺人的水平了。 灯彩工艺是一种综合性技艺，掌握难度大，而且都是纯手工操作。那么要制作出精美绝伦的北京灯彩，除了一双巧手，还需要哪些基本工具呢？李邦华搬出了他的百宝箱，给我们进行了一一讲解。 这是老虎钳，这是鹰嘴钳，它呢利用二次杠杆作用，它掐铁丝比较好掐。像这个载锥、壁纸刀，这是尖钳子，这个是锤子，还有这个尺子。我们做活呢是用数字说话，您看做出这东西完全是数字。您比如说这儿到这儿多长，这儿到这儿多高，这儿斜边是多长，什么这都是必须得一样的。另外一个也就叫对角线要相等，您这都做到四个字，圆方平正。这东西就是完全凭着你这个多年的经验，您还别伤了手，这是咱饭碗子。你看这手哈，这都不是老年饭，这都是拿的点焊机拿铁烫的，不容易，这一辈子真的不容易。 在北京灯彩的制作工艺中，最不起眼的就是打浆糊了。您可能会说，打浆子谁不会呀？您还真别小瞧这打浆糊，制作灯彩的浆糊可不一般，当年这可是被作为机密呢。 找一个白瓷盆，白碗也行，拿开水烧得滚滚的开，您预备什么白饭、白面，还有那个咱们摆饭勺也行，把那个您弄这家伙啊，拿开水烫一遍，让它保持这热度，然后放面浇开水， 一边浇一边拿那个饭筷子紧着抹，都给它抹到了，但是别太稀，也就是说咱和硬面的那水平。弄完之后呢，再往里浇水，在这浇水同时呢，就是放白矾，跟它均匀的都揉合在一起，把那水可不能跟着掺和，得把水蹬出去之后，然后之后呢就烫个两三次，之后把水都逼出去了，矾也搁好了，弄块湿布夸盖上，第二天再使，酱子打好了就跟那雪花膏似的，细腻柔韧有韧性，它这东西能达到什么份上，就这酱子好比把您搁在外边让雨淋了，咱考虑肯定还不下来，不下来，您要真仔细往下接也能接下点来，但是天一好一干了又粘上了，要不怎么着好多厂子想做灯都上我们厂子先学怎么打这酱子，传达室的给保密不让进，也就是说他学会打酱子实际也就会做我们这些东西了。 师傅去世后，尽管工资微薄，李邦华仍然坚持灯彩艺术，他还主动与年轻设计师合作，创作出了一批既有传统韵味又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例如为俄罗斯伏特加酒定做的酒瓶灯彩，为某大型活动做的大型龙舟，为法华寺做的荷花灯，以及鱼跃荷香灯组等等，都令人叹为观止。这几年退休后的李邦华并没有闲着，也没把灯彩只当作自娱自乐的消磨方式，而是一直为这门手艺的传承忙活着。 上平谷送一下乡塞下乡，去了一年半嘛，就是自己兢兢业业去做，分文不取，那也可以叫灯痴吧。您没有这种执着的那种工作态度，不可能在那儿待，恐怕连一天也待不住啊。到小学校或者少年之家，给他们讲讲那个比较简单的怎么做灯，让他们去糊布、去绘画、去粘穗子，这些比较简单的、比较安全的这些工艺。 作为李邦华的学生之一，刘少白经营着一间灯艺工作室。当初喜欢北京灯彩的他，几经辗转找到了李邦华，解决了一直困扰他的很多技术问题，灯彩制作也走上了正轨。 就简简单单的这个浆糊糊灯这一块，让我就是误解了将近一年。光知道人是用浆糊糊灯，这布呢也知道是湿的，回去让工人也照着去做，从盆里拿着布是湿淋淋的往上糊，实际上呢真正用的是发潮就可以了。师傅去的当天也让我摸索了很长时间的东西，一下子恍然大悟，解开了，知道原先很多东西是错的。师傅去的第一天就正规的那些东西都开始教给我们了。 李邦华不仅教学生制作灯彩，还在教授过程中有意引导他们大胆创新。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刘少白对灯彩进行了一些改进，使得他更接近普通消费者的欣赏需求，也为传统灯彩走向市场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个是面料上的一个改变，你看现在我揉进的就是麻硝，一个就是灯光上的改变。咱这么说吧，就是你看其他的这个光，你看几秒钟之后你会感到眼睛很不适应，但是这些灯你随便看没有那个现象，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睛，它把光给过滤了一下。这个灯就是以传统的这种手法来做出来的山水，所以造型山水是我们家在里边的，其实说起来就利用皮影的原理，倒映的这一块。 与年轻设计师的合作给了李邦华一些灵感，那就是传统工艺美术加上现代元素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以前每盏灯上都画一些传统故事，现在可以即兴增加脸谱、油画、瓷器等元素。下一步李邦华打算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做成大型灯彩。 因为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学习朱自清先生那个《荷塘月色》，带搭上老师给讲解，非常美好，所以对这个有一想法，想恢复我自己理解的《荷塘月色》。这个整个构思呢，有一片荷叶，有荷花，有花蕾，在这个荷叶这个世界里面有翠鸟， 翠鸟呢，有在停留，有在觅食，有在看方向，感觉一种在静静的，但是它是有生命的。另外一个河里呢有鱼、青蛙，陆地面上呢有这个太湖石，有一棵大柳树，天上还有一个大月亮，也许这月亮是在这个河面上的，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完全成熟，现在就是一边做一边感觉。另外一个再加上一些现代的一些个音响，另外用现在的这些个 LED 灯，节能环保安全。这个作品呢我估计得很长时间才能做完，但是我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尽力的去做。 目前虽然北京灯彩有些被冷漠，但是李邦华相信传统的灯彩工艺只要顺应时代变化，定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灯彩的故事还会一代一代的讲下去。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做的是灯彩，传的是故事，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灯彩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邦华，采访及录音合成丁力，播音郭伟，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京西爆节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Stop. 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Hey, hey, hey, it's Nancy here from the UK. And of course, Touch Beijing on 92.3 FM and AM774.com. Let me tell you how I am spending this Chinese New Year 2018. I am seeing in the year of the dog with some of my closest friends. We are going to stuff our faces with amazing jiaozi, of course. And where else are we going to do it?Well, right here in Beijing, because it is the best time to be in the city because everyone else has left. Hooray! You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在北京，它绵延573公里，不只是一处古迹。 在首都，它连接六个区县，不仅是一条纽带。 历史上，它身负重任，抵御强敌。 现如今，它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它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建设，传承历史，传播文化。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Thank you.